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美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天气转晴，扩散条件比较有利，能见度良好，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刘伯温用马鞭一指，对面可是陈友谅南汉王吗？陈友谅把马蹄带住，把大刀平端，长身躯往江东门这边看看。他一看人马并不太多，为首正是活神仙刘伯温，早就认识。柴有亮点了点头，我猜正是本王。刘先生，多年不见，你挺好啊，托王家的福，贫道粗安。哈哈哈哈，刘先生，见着你我太高兴了，你这个人最聪明，用不着我多废话了。你来看，本王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。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，先生你还不清楚吗？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，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，大概都得饿死了。你京里的空虚，后继无人，怎么办呢？刘先生，你是最聪明不过的，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，要以本王相劝，干脆你献城投降。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，你要跟着我陈友谅，你还能错得了吗？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恐怕本王杀进南京城，杀你们个哪吒不剩，鸡犬不留。李春在旁边拨楞着脑袋也发横，刘百位，你说个痛快话，你还想打一打吗？大伙七嘴八舌一喊，刘先生稳如泰山，各位不要动怒。陈友谅啊，咱俩相识多年，恕贫道有句话说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。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？咱们应该同心合力共赶大元， 光复十万里，锦绣江山社稷，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各国推举明主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，也许朱元璋，也许张三李四，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啊！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，你们没有立足之地，这才使用诡计，把我主困在牛塘峪。你们又趁虚而入，攻占太平，打我京城，想的可是不错呀。贫道不是说句大话，料施小计，让尔等有来无回。话，刘伯温，你这嘴可真硬啊！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？比如说，最有能力的常遇春，现在困得牛塘峪。什么宝枪将张行祖、粉哪吒胡德济，哎，等等的吧，又领兵在外，远水不解近渴。剩下你们这帮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还能守得住南京吗？刘伯温，如果你不献城投降。正在这时候，金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。军师，您在旁边等候，再我杀退陈友谅。张玉说到这，双脚一点飞虎扇，双手颤枪，马往前推，是直取陈友谅。陈友谅也并不大话，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，毛宅们啊！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台阳王方国珍。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，就在江东桥前，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，二人就站在一处啊。要说张玉确实有本领，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，打了50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，心里头也着急，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？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，哎，正想着呢，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，还有跑步的声音，离着挺远呢，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来来来了，先生们在哪儿呢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，刘文文回头一看，这个乐呀，一看你长帽为首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世子殿下朱穆英，一共10几个小孩全赶到了。要说年轻有为呢，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，那是真有朝气，连说带笑。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，停身站住，长茂抱拳拱手：“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睁着雌雄眼往战场上看着，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。刘伯温赶紧说话：“茂啊，你们来得正好，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，刚听说，咱把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。哎，什么牛肚子，牛塘峪，哎，不管是什么玩意儿，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了。好小子，茂太爷跟他们玩不了。茂，你先别吵吵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杀退陈友谅， 再到牛塘峪前去救驾。我看看，长茂掌声往战场上看看，看看他乐了，呵呵，我当什么了不得呢？鸡头鱼刺，架不住帽坦爷一划了。长茂，不要口出狂言，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，你看带了多少兵马，千万不要轻敌。先生你放心吧，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，说话老得留点余地。茂坦爷可不管这个，您在旁边看热闹，城管的。然后他回过身来，都过来集合。谁过来？就是他手下这帮人，张奎、张茂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世子殿下朱穆英、野人熊胡强，这十几个都听他的指挥。而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。我说先生，是敲锣也是打鼓，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，然后我再派兵遣将。刘伯温点头，来呀，明军让张元帅回来。锣声一响，张玉听见了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这是家里边有事儿，赶紧虚晃一枪，一拨马唰回归本队。张玉是满头大汗，参见军师，有事儿吗？张元帅，你休息休息，你来看，茂他们都来了，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。看长茂的，我叔叔，你在旁边喘喘气儿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您那么大能耐还用得着你出力吗？我们笑说说着就把他们都给划来了。完了，你们看见没看见？看见了。陶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？张玉说这个人叫台阳王方国珍。哦，方国珍。完了，你们看着没，哪个领帽子他爷一支令箭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。言还未尽，野人熊胡强过来了，我去。你不去我也想叫你去呢。我说胡强，自许胜不许败，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，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，快去站着。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头书咱说过，自幼受高人传授，满身石甲呀。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，但是猛力过人，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，要讲能耐，只在长帽以上，不在长帽之下。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，长帽这一派他。再看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撒开两条腿，冲过江东桥，直奔方国珍。来到马前，他把三节棍一晃，哗啦，小子，认得我是谁了？就这一嗓子，把方国珍吓了一跳，晕。带马停戟往马前一看，哎呀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个。再看这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，四棱子脑袋，光头不戴着帽，上身光着个膀子，腰里围着块虎皮，下边光着两只脚丫子，浑身上下直闪光，但是五官貌相长得还不错。我这不野人吗？这条三节棍多粗啊，看见范岭足有200来斤，是空躺的还是实心儿的？方国珍看罢多时，用戟一点，嘿，我你是人，你是个鬼怪，你胡说八道， 鬼怪能长这么好看？我跟你说，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，我哥哥粉哪吒胡德济，要问我姓胡叫胡强，人送外号叫野人熊。我告诉你小子，当初的金陵侯赤府燕寿厉害不厉害？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，何况是你呀？我们元帅传了令了，让我把你脑袋给揪起来。小子，赶紧下马让我揪脑袋。啊，我什么词儿这是？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几分心就刺。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，大戟奔前心这一扎，胡强一不慌二不忙，低头看着，眼看几尖碰在前心上，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，三节棍往上一兜，哎呀，哎呀，棒！怎么回事？大戟出手掉到江里头，这下又蹦出多远去，把个方国珍震的哎呀一声，好像没掉下马来，拨马就跑。长茂在后头一看，胡强，别的跑了，好脑袋，知道。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上一别，飞身就追。方国珍的马快，可没有胡强的腿快，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，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，要回来吧你。这家多大的力气，把这匹马拽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。方国珍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说这回可完了。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胡强往上一窜，噌就窜到战马屁股上了，然后把俩手一伸，小子，你给我下去！抓住方国珍，风一声把他推下战马。哎呦，把个方国珍摔的，因为头顶金盔，体挂金甲，分量太沉，想咕噜都咕噜不起来，摔了个四脚朝天呢。正在这时候，胡强到了他眼前了，用脚一蹬的前心，别动，把他踩得嘎了一声，然后一拧个脸又朝着下了，俩胳膊背过来用脚蹬住。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，把他脑袋给扳住，哎哎哎，下来下来，砰，有这么干的，跟拔萝卜一样，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下来，鲜血喷出多远去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三军骇然呐、啊，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，瞪眼这么一看，哎，我还有这样人呢，愣好脑袋呀、啊。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迈大步跑回来，来到长茂的马前，元帅怎么样，脑袋好起来了？长茂点了点头，嗯，这今天晚上呢给你顿饱饭吃，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，脑袋放里边躲开，给你立大功一件。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，心说谁封的元帅？野人熊胡强躲到后面不说，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，在马上放声痛哭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得给方国珍报仇。他问左右，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？哪一个过去？连问三遍，没有一个人吱声。什么原因？都给吓住了。 怕那个野人熊过得再好脑袋，这玩意烧得了吗？陈友谅连问了几遍，没人言语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听，各位，我怎么了？不就是个死吗？你们怕什么？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，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吓住了吗？既然你等不去，看本帅我的，纯粹都是酒囊饭袋，贪生怕死之辈。呸！不要脸！就你们这样还能打天下吗？呀，他这么一说，两旁有人挂不住啊。徐州王李春脸一红，哎，陈王爷，我们不是不言语，因为您看了这么多人，恐怕抢了功劳。如果大家都不去，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。啊啊！李王爷，你可要多加小心。你放心吧。再看徐州王李春，双脚点凳，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，来到两军阵前，斗丹田高声喊喝：“呀，丹！那野小子，你过来！”我要你的狗命，给方王家报仇雪恨！你过来！胡强一听，心里挺高兴，刚想要讨令过去，让长茂给拦住了。你待会儿吧，啊，功劳不能都是你的，大伙都得有份儿。我看看谁去好啊？哎，我这回该轮到你头上了。你过去吧。叫谁呀？叫金锤殿下朱穆英。来，你的份啊，只许胜不许败，要打得干净利落。过去，正面。朱穆英双手一晃金锤，这匹马跟飞脸是直奔李春呐。等马打的对头，李春仔细一看，哎呀，我见过这个小子，哪儿见过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，我们摆下十王兴隆会，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，就是这小子赶到了，打死徽州王左军弼，抢了这匹宝马，锤阵乱石山。对对对，是这小子。李春看罢，用刀一点，对面，你是不是叫朱穆英啊？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把金锤往左右一分，睁着小眼睛看看李春。对了，这正是你家爷爷，你还在暗示我？那好，知道我的厉害就行。我说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能不能成全我？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得多好。几个照面让胡强崩崩脑袋就好些钱了，多啊干净。你能不能也成全我，让我啪一锤把你脑袋打碎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把个李春气的，这都哪学问来着？这是啊，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。朱穆英乐呵呵地看着，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，来吧。刀眼看到了，他使了个海底藏花，左手锤往上一弹，哎呀，这一锤正碰刀上的大人，崩上就30丈高。